心刻骨已成为历史，抵不过无名指。啊，我已不能再拥抱你，爱一个人是多么奢侈，那幸福喜宴还没开始，这离别的悲剧已成往事。像是1981，只好忘了1991、1991，我们到此为止，得到回忆，失去你，对你的感情只能选择坚持，和你的关系只好换个方式，那人言可畏，也只能将爱人。美好年华，有过有过。